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年3月的时候，2018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在德国揭晓了结果，其中咱们中国选送的2本图书分别获得了不同的奖项。就在不久前，2018年度中国最美的书评选也揭晓了结果，来自20家出版社的25种图书获得了本年度最美的书称号，并且还将代表中国参加2019年度的世界最美的书评选。这25本图书风格各异，都极富创意，其中还第一次出现了供视障者使用的一本盲文书。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先来介绍一下本年度中国最美的书到底美在哪，也跟大家一起聊聊盲文书和盲文发明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有人说现在的时代是一个读屏的时代，手机阅读非常便利，电子书的价格又比纸质书要便宜，那纸书要怎样才能突破重围，吸引更多的读者呢？以前我们一提到一本纸质的书，可能大家会想到白纸黑字这么个词，但是现在的纸质书可不一样了。读书不光是去读那一行一行的文字，更是去欣赏一本书的装帧设计，让文字变得更加生动起来。2018年度中国最美的书评选是11月中旬在上海揭晓的，咱们就先来介绍其中的几本。比如一本叫《蛟》的图书，蛟这个字的本意是指海中的动物，比武的优胜者，后来特指鲨鱼。蛟这本书跟海洋生物有关，所以在设计方面，为了凸显充满神秘感的海洋世界，封面的纸张就专门手工制作，呈现出了符合主题的水波纹。简洁的文字信息则是点缀在书脊上的。书的内页用的是朴素的灰蓝色，用非常节制的设计元素构成了既雅致又充满节奏变化的版面。再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本书，一听您就知道这是诗人孩子的一本诗歌精选。孩子的诗选过去已经有很多本了，而这本新书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精选了广受读者喜爱的孩子的抒情诗，还配上了一位天才画家韦尔乔的几十幅精美插画。这位画家也是非常特别了，他并不是专业的画家，而是个医生，是一位心内科的大夫。他的画绝大多数都是在医院值夜班的空闲时间里创作的，有的就画在了给患者开药的药方上，用的笔也是他开处方用的钢笔。回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本书的设计上，不同的颜色、不同质感的内文纸张区别出了书籍的内容。孩子的诗用的是橙色，代表着阳光，韦尔乔的画用的是白色，代表着苍白。当这两位的作品相遇的时候，又回落到大地上，所以用的是土色，整本书的设计可以说是别具匠心了。再来说一本书，叫《江苏老行当百叶写真》。这本书首先用的纸很独特，是老店铺包点心用的那种粗陋纸张，还打着毛边，这样的触感一下子就能让人想到那些逐渐消失的民间老行当。这本书还有一个创意点，听上去就更厉害了，它重现了逐渐消亡的一种中国古代的数字系统，叫苏州码字。 苏州码子也叫做草码、花码、商码，产生于苏州，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在民间各行各业的交往中曾经被广泛使用。苏州码子是由一些横条、竖条、叉、圆圈等符号组成的商用数字，不过当阿拉伯数字成为主流之后，苏州码子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喜欢看英剧的朋友，您可能还记得，在非常受欢迎的一部英国电视剧《神探夏洛克》当中，就出现过苏州码子这种神秘的符号。江苏老行当百叶写真这本书，正是以手写的苏州码子来书写了全书的页码，让这种古老的符号重新回归到了民间。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给您介绍了几本荣获2018中国最美的书称号的书籍，在今年呢，所有25本获奖图书当中，还第一次出现了一本盲文书。这本书叫做《彩虹汉字丛书》，触摸阳光草木。内页的盲文字体触摸感很强，并且反映出了盲文字体的演变过程。同时，为了适合一般的读者阅读，这本书也特别配上了文字和盲文的对照。文字的部分也是可以触摸的。说到这儿，咱们暂时离开书籍设计的领域，换一个话题。您知不知道盲文这种特殊的文字是怎么出现的呢？盲文又叫点字、凸字，是专门为视力障碍者设计的，靠触觉来感知的一种文字，通过点字板、点字机、点字打印机等工具，在纸张上制作出不同组合的凸点而组成。一般每一个方块的点字是由六个点组成的，左侧从上到下是1、2、3，右侧是4、5、6，这六个点合在一起叫一方。这种六点盲文的发明者呀，是一位法国盲人，他的名字叫路易·布莱叶。布莱叶1809年出生在法国一个贫苦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制作马具的匠人。小布莱叶3岁的时候到父亲的工作间玩耍，不小心被一个尖锐的工具刺伤了左眼，后来伤口感染也影响到了他的右眼，最终使他双目完全失明。在那个年代里，很多盲人都在无知和贫困中度过了一生，但是小布莱叶非常聪明，而且对知识非常渴望。他一开始先是和其他孩子一起在镇上的小学上学，后来在他10岁的时候，在小镇的牧师和学校老师的帮助下，到了巴黎皇家盲人学校继续学习。盲人教育中一个重要的难点就是盲人无法阅读印刷的书籍。巴黎皇家盲人学校的创始人叫霍伊，他曾经发明过一种在纸面上印下凸起文字的系统，这样盲人就可以通过接触的方式进行阅读。但是这种文字系统使用起来很困难，而且用这种方法来印刷的书籍也非常少。霍伊先生本身是一位视力健全者，他的创造力也是被他自身的感知模式所禁锢了。对他来说，一个字母 A 就是一个字母 A， 写的时候也必须像是一个 A 才行。他没有意识到有一种更适合盲人阅读的文字系统是完全不同于印刷字母的。这种独特的编码方式当时其实已经存在了，是由一位法国军官发明的，叫做夜间书写文字系统。这位军官的设计是要在厚纸上用凸起的点和画组合起来表示文字，用一个锥形的铁笔而不是钢笔在厚纸的背面上书写，这样纸的正面就会有相应的凸起。当部队需要无声交流的时候，即使光线很暗，士兵们也可以通过这些符号来互相传递信息。当然了，这个系统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太过于复杂了， 如果只是传递简短的消息，在部队的特殊环境下偶尔使用，用起来可能还不错。但是呢，在表示较长的文本的时候，就明显力不从心了，更别说用来对整本书进行编码了。那我们再回到六点盲文的发明人布莱叶。布莱叶在12岁的时候就很熟悉军队的这种编码方式了，他很喜欢使用这种凸起的点，不仅仅是因为凸起的点通过手指可以很容易的辨识，还因为他们写起来也很简单。一个盲人学生如果有了纸张和铁笔，他就可以做笔记，同时还能阅读自己记下来的文字。路易·布莱叶开始不辞辛劳地改进这个编码系统，用了3年的时间，在他15岁的时候就创建了自己的系统。而这个系统中的一些基本规范，直到今天仍然在被人们所使用。最初，这种新的文字系统只在巴黎皇家盲人学校的内部使用，慢慢的，这种布莱叶盲文就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如今改进后的布莱叶盲文仍然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帮助盲人朋友进入到文字和文学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编码而成的六点盲文，是一种国际通用的盲文。那咱们中国的盲文和它是不是一样的呢？就在今年的7月1号，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作为中国盲文的语言文字规范发布，并且正式实施。不过咱们中国的盲文其实早已有之，要追溯它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盲文之父黄乃先生了。黄乃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的遗父子。1934年他读高中的时候，在一次体育课上踢足球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右眼不慎被撞伤，导致视网膜脱落。后来又因为手术失败而失明，黄乃的左眼也是高度近视。但为了继承父志，他当年克服了困难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又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解放初期，黄乃先生又遭遇了左眼失明之痛，然而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献身到中国的盲文事业当中。黄乃先生参照布莱叶的盲文体系，又在新木刻明盲字等中国旧盲字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和创新，提出了以普通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采用分词连写方法来拼写普通话的新盲字方案，也就是现行盲文。这个方案在1953年公布推行，它有18个声母，34个韵母，声母和韵母拼在一起是一个音节，再用另外一个盲符来作为调号，从此中国有了统一的盲文，也为中国的盲文出版事业打下了基础。盲文的组成是以方为单位的，也就是类似英文的字母为单位一样，一个汉字由几个方组成，书写的规则就是按照汉字的拼音来书写的，书写的次序就比较特殊了，是从纸的背面扎一个点，是反写正读的，也就是从右向左来写，这样才能够读的时候从左向右读，在正面来摸读。1975年盲文工作者对盲文不断改革，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探索，确定了汉语双拼盲文方案。今年发布的最新规范则是沿用了现行盲文的声母、韵母、声调和标点符号，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了现行盲文的标调规则，规范了声调符号的用法。 新发布的国家通用盲文和现行的盲文之间可以平稳顺利地实现新旧的过渡。说了这么多关于盲文的历史，可能有朋友会说了，到哪儿可以找到盲文图书，能直观地了解一下盲文呢？其实太简单了，人民币上就有啊。说起来，咱们国家纸币上的盲文符号是从第四套人民币才出现的，就是那些错综排列的小黑点。盲人朋友可以通过触摸这些黑点来识别纸币的面值。到了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的盲文面额标识和第四套的100元相比有了改动，保留了一个点来表示一，把代表零的两组三个点连了起来，变成了两个拐弯符号。这套人民币的盲文标识凹凸感更强了，也更便于盲人朋友触摸识别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最美的书聊到了盲文书和盲文的发明历史。说到最美的书评选，选的都是纸质图书，有着不同于电子书的设计美感。但是电子图书当然也有着它自己的长处了。电子阅读的普及可以把以往几百页的大部头压缩到一台薄薄的电子设备中，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的在书的海洋中畅游。那盲人朋友读的是盲文，他们能不能也享受到电子书的便利呢？前几年，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三位同学在无意中了解到视障人士的需求之后，凭着学生最朴素的初心，对市场上体积庞大、价格昂贵的盲文点显器进行了改造，成功打造出了新一代的便携式盲文电子书。过去的盲文点显器是和读屏软件配合着使用的，不过市面上的盲文点显器造价高，体积大，难以实现随身携带，一般只是用在视障人士的课堂教学上。尤启林、王天琪和苏立新，他们曾经是北京交通大学理科实验班的同学，三个人都喜欢动手做点小玩意儿。几位同学偶然间读到了一个励志故事，故事的主角叫郑建伟，是一名先天性双目失明患者，但他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出国留学的梦想。郑建伟在备考雅思的时候，只有一部分培训资料可以靠读屏软件来学习，更多的雅思资料只能摸盲文版。这个阅读过程相当复杂，得先把资料扫描，用特定的软件转换成 Word 文件，再通过盲文复刻机打印成盲文。考试的时候，郑建伟的盲文版试卷打印出来差不多有100多页，光阅读就用了5个小时。交大的三位同学读到这个故事才了解到，针对视障人士的出版物并不丰富，而且阅读成本很高。他们正在为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寻找选题，灵感就从此而来了。有没有可能将目前的盲文点显器变小呢？通过调研后发现，盲文点显器的块头大是由它的工作原理和材料来决定的。于是三个人在材料的选择上琢磨起来。经过一次次的失败，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们的实验样机开始慢慢成型。将近一年的摸索之后，三人完成了新一代盲文点显器，把同样容量的产品成本压缩到了1000块钱以内。试验机样品的厚度是当时市场上产品厚度的一半，正常情况下可以连续工作10个小时。不过这些年轻的发明家并没有满足，他们希望做出的产品是一个真正的阅读器，可以跟手机相连，成为一个手机挂件，更薄更轻更便宜。熟悉中关村的朋友可能知道一个中发电子市场，那段时间里，这三位小伙伴就常常去电子市场报道，寻找新的特殊材料。三位小伙伴中唯一的女生王天琪说，他们逛起电子市场就跟女生逛街一样，没有什么目标，就是去批发市场上开开眼，也许看到了某种新的材料就能改进他们的产品了。 后来他们做出的新方案果然又将特殊材料的运用量减少了四分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的报告显示，全世界大约有 2.53 亿的视觉受损人口，其中3600万是全盲患者。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老龄化，未来全球全盲人群的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由于视力受损，盲人主要依靠听觉和触觉来获取信息。然而随着科技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图片、视频等视觉信息成为了信息的主要来源。所以对于盲人朋友来说，可以便捷地阅读图像信息的无障碍设备也就成为了他们的迫切需求。最近几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一直都有各种组织投入精力研发盲人的电子阅读设备。我们也希望在科技的推动下，这种设备可以更为便利，价格也更为亲民，让更多人受益。这样的一个阅读设备一定能当得上最美的书的称号。那今天关于最美的书和盲文书，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在我眼前，